好啦，又翻到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是、太古集团公共事务总经理张嘉欣 Cindy。 Hello，William。Hello， 好。咁样今晚咧，我哋嗰个题目咧就讲将艺术融入社区。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好多時咧，其實近年啦，近呢幾十年都係啦。其實藝術品咧就唔係淨係喺gallery 啊、博物館啊掛喺度嘅藝術啦。其實咧已經即係將佢越嚟越貼地，同埋帶藝術品進入我哋嘅生活上入邊嘅。咁我覺得咧，就最近我去喺太古城嗰度咧，就有一個Peace Visited， 即係嗰個一個英國嘅藝術家。咁咧就佢咧就做咗一個一系列嘅。啲凳啊，但嗰個凳咧唔係一張凳，而係一個連續，即係又高又低，即係好似都好流水行雲嘅形式嘅，咁咧就好舒服嗰啲木噶啲嘅，即係一件好大件嘅一個雕塑品。但呢個雕塑品咧就唔係為咗淨係一嚿嘢喺度俾你睇，而係咧係歡迎咧即係啲居民啊、路過嘅人咧可以坐低啊。瞓低啊，曬太陽啊，咩都做曬。咁我覺得好 amazing 嘅，因為我覺得個真係好偉大嘅一件藝術品啦。咁最重要咧，即係去 design 去做呢啲藝術品嘅 artist 好重要啦。咁咧亦都要咧，即係呢個空間啊，去處理呢個空間嘅機構或者啲人咧，係有呢個胸襟同埋有呢個 vision， 有呢個遠見咧，係將呢個藝術品帶入去呢、這個。社區度咧，先至能夠成事嘅。 係啊，係啊。 咁、我想聽下你，即係你講啦，即係你哋公司係點樣將呢件事帶入去呢個社區嘅啦。係， 多謝你俾個機會我哋啦。廣東廣西啦，多謝。咁其實你講得好啱，因為其實嗰、那個即係新呢個藝術品咧，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因為其實即係好似你咁講啦，其實係我自己覺得係好貼地嘅，即係啲翻工一族啦、市民啊、住嗰度嘅人啊、行過嘅人啦，其實我都自己都住喺嗰度附近。咁其實有時見到啊啲細路仔啊，好開心，又可以坐，又可以瞓。又可以當係遮陰咁樣，咁其實係一個好貼，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好貼地。咁其實好似講翻啦，其實好似一個發展商又好啦，機構啦，如果你喺建構一個社區咧，我哋叫做即係建設一個社區或者營造一個社區嘅時候咧，其實係要有一個咁樣嘅 vision， 即係話我哋唔係淨係話起樓啦，因為起樓其實好簡單，你有地起樓，起啲辦公室出嚟咁租曬出去，咁其實就 OK 係咪？咁但係其實我諗係即係再更進一步，就係話要令到成個社區係要有一個 vibe 啊，即係你話啊，你翻工嗰度翻工嘅人係會有取有配套啦，當然啦，要食嘢係咪？要有餐廳，要有一啲消閒嘅設施，有公園。但係更重要，我哋覺得咧，其實都需要有一啲藝術嘅元素喺裡面，因為其實你需要係即係將成個地方有人性化啦，係咪？將成個社區係有一個，我自己覺得一個 vibe 咯，係咪？更加令到藝術嘅氣息可以帶俾社區嘅人，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即係喺建構可能好似譬如太古坊啊，你講太古城啊呢啲咁嘅地方嘅時候咧，就會有呢一個 vision 咯。 嗱，我覺得就好即係 interesting 咧，就係香港近年咧就似乎喺呢方面就係好咗好多嘅，即係過去咧香港咧其實相對即係嗱，我喺英國即係住過啦， 係啊， 法國就唔使講啦，巴黎就周街都係藝術品啦，咁英國都唔差嘅。即係我亦都唔可以講佢好好，即係佢始終同意大利啊，意大利本身就係成件事係藝術品啦、啊，即係你唔使擺嘢落去嘅。佢意大利好多地方就係一個城市，即係 Florence、Siena 咁啊，是但一個威尼斯咁就已經藝術品啦。咁咧，但係有啲地方咧就係除咗建築好犀利之外咧，咁佢亦都擺好多嘢落去，即係建設好多即係同藝術即係掛鈎嘅事情咧。有啲就係 design 咧，有啲未必係純 art 嘅嘢啦。咁咧就等大家享用到。巴黎是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咁、你其他地方，其他好似好多城市，阿姆斯特丹啊，德國 Düsseldorf 啊、柏林啊，咁都好犀利。咁英國都有。咁翻到嚟香港，我最緊要覺得香港就好弊。香港係非常之冇藝術，即係冇藝術嘅條街係。可能即係如果大家當年咧，即係當時咧，如果係睇高一線有慧眼嘅話咧，咁都已經留意曾祖才九龍皇帝嘅字跡咧。咁、那、嗰個都係一種藝術品啦，即係但係佢嗰陣時係經常俾其實俾政府嘈嘅，因為佢畫嘢嘅地方咧政府公物啦。 冇錯。 咁最近有人話啊，如果曾祖才如果喺度會唔會俾人拉咧？咁樣即係破壞政府公物咁啊！我對唔住啊，九七前都係拉嘅，佢不斷俾人拉嘅都係。咁所以咧即係唯一我諗得到嘅就係呢樣嘢。但我哋細佬哥嘅時候咧。邊聽藝術品咧？即係喺個社區嘅藝術品啦，即係都唔係好社區啦，因為喺中環喺呢、這個 呢、這個高等法院前面，咁嗰陣就係有皇后像，咁皇像廣場啊嘛， 冇錯。 咁咧亦都你喺海運大廈前面咧嗰個噴水池啊，即係我哋都即係細佬嗰陣時唔知道呢個叫噴水池咧，埲牆啲水噴出嚟，咁收尾先知道有個藝術品咧，咁老師帶小學嗰陣時帶我哋去睇啊咁啊，咁但係唔多嘅，就算我讀完書，我個翻嚟做嘢啦，香港嘅即係喺社區入邊嘅嘅藝術品係少嘅。甚至日本當然比我哋多啦，連台灣都比我哋喺呢方面係先進過我哋嘅嚇。咁、但係近年就好好啦。近年咧，我就發現咧係有好多好多嘢發生緊啦，好多嘢即係當然啦，即係你喺太古城一帶，咁你亦都有即係鰂魚涌啦，咁你又有 artistry 啊，artistry 即係我就好 impressive 嘅。咁啊，最初嗰時咧，咁我都唔知道同太古有關係，又係我係去。有朋友邀請我去，因為即係呢個九龍皇帝嘅 exhibition， 一個好大嘅 exhibition。 嗰時係有嗰個。 係啦，咁我就係佢請我去睇啦，咁啊睇哇好 impressive， 咁大個空間咁啊。咁收尾有個另外一個 girlfriend 咧，咁佢係油畫家啦，楊素珊啦。咁楊素珊咧 ，Susan 咧就有個即係當時有個好大嘅油畫展，就佢之外就有其他 artist 嘅。咁咧就個空間大到即係佢有啲真係好大嘅畫 ，Susan 即係平時你。即係冇咁空間，你咁你放唔到佢嘅藝術品咯。但係嗰一次就好開心啦，即係見到好多佢大嘅畫作啊咁啦。咁咧即係呢個係我之前即係對 artistry 嘅印象啦。咁咧但係咧即係我都係仲係鎖住喺 artistry 即係呢個空間入邊。但係因為 piece specific 即係呢、這個。呢張凳啊，你點樣叫佢中文係？ 請就座。 哦，請就座， 係好簡單，係啊，好好，係啊，有意記， 係 啊。 咁呢個請就座咧，咁咧就係喺你佢哋嗰個即係佢喺即係個公園入邊，即係太古城入邊啦。 係。 咁啊，公園入邊有樹有草地啦，咁佢就設置喺度。 係好靚噶嗰度。 係啦，咁佢就波浪式嘅，咁就好過癮啦。咁我仲影咗張相，咁我就發咗俾一個。朋友是你的同事咁佢啱系 lunch time 翻屋企食 lunch， 因為佢公司就喺對面，咁佢住喺對面咧，佢翻屋企整 lunch 食咧，咁佢即刻就喺個廚房度影咗張相，戴緊帽嘅係咪你啊？咁即係好好玩咯，即係嗰個感覺係，即係個空間咧，即係有即係有人啦，即係即刻可以互動嘅，即刻知道啊，即係係有即係大家見到大家嘅，咁即係見到大家就當然我知道我喺嗰度，我知道佢大約喺嗰度，咁啊但係就冇見面，但係到即係嗰種，即係嗰種即係連成一線嗰種關係同埋嗰種模式，其實係好可愛咯。 係啊，其實你講起連成一線咧，其實就我哋都可以舉個例子咧，都幾得意嘅，就係、是、譬如你頭先講 artistry 啦，咁其實 artistry 係一個你可以即係展覽嘅場地啦，有啲視覺藝術啊，或者啲表演嘅場地啦，咁其實大家都可以去租個用，可以租用啊咁。咁但係其實仲得意啲咧，就係其實頭先你講話 piece piece 就即係除咗藝術品啊、裝置藝術之外，或者一啲 exhibition 之外咧，其實我哋咧都會同我哋嗰啲租户咧係連成一線嘅，即係因為我哋其實嗰度好多辦公室啦，係咪好多租我哋辦公室嘅一啲上班一族啦？咁其實我哋都希望話翻工嘅人咧，即係除咗係即係或者欣賞藝術品。之外或者可以 please be seated 之外其實都可以有一份參與。所以其實我哋即係 artistry 衍生出嚟嘅咧，其實都仲有一啲活動，譬如話我哋有一個活動叫做Project After Six 嘅，咁咧就係專係即係你即係顧名思義咧，就係六點鐘放工之後有咩做咧？咁其實就係可以俾啲。翻工一族咧，就係去參與，譬如話有可以 audition 去表演呢個音樂劇啦，即係我哋嗰時搞過一個音樂劇，咁就可以叫曬所有有興趣有即係有 talent 啦，當然係咁嘅一啲翻工嘅人士咧，就可以嚟參加，都喺太古坊嗰度，大家係呢度寫字樓嘅一個普通嘅文員可能，但係原來放咗工之後咧，佢係好有才華嘅，原來佢係哇又識唱又識跳，咁咧就搞個音樂劇啦，亦都有一啲歌唱比賽啦，咁其實咧。都希望大家都有個參與咯，即係話其實藝術唔係話即係純粹係一個展覽品或者係坐喺度或者睇喺度，即係去一啲嗰個 artistry 裏面睇咁簡單，其實可以延伸出嚟俾一啲喺度翻工嗰度工作嘅人咧，其實都有得可以參與，可以發揮佢哋所長。 嗯， 我覺得呢個都係幾得意嘅。 但你亦都除咗即係我上次嗰個睇個 piece visit 嗰樣嘢之外咧，咁我哋亦都見到你哋有啲其他嘅展品嘅喺公共， 冇錯係啦， 即係喺露天嘅地方。 係啊係啊。 嚇、啊！咁即係你呢方面多唔多咧？我就偶然係咁隨便一立先見到幾個嘅。 多㗎，其實一路其實太古坊其實我哋有十零座大廈啦，連成一齊啦、嗯。其實即係你如果由地鐵站，即係由鷄爾涌地鐵站上開始咧，其實一路條沿路咧。由一個大廈去另外一座大廈嗰條路線咧，其實一路都會見到一啲專係為咗即係呢個地方而設計嘅一啲藝術品，就唔係話我起完嗰座大廈啦，我先至去 諗 買或者去買或者去諗嘅，其實就係、 是、即係佢建築 冇錯喺起嘅時候 已經考慮到咧係有乜嘢可以。即係放喺度嘅藝術品， 冇錯。 而個建築同佢咧係相輔相成嘅。 係啊，咁呢個就係、是、其實當然啦，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又有咁樣嘅，即係比較幸運啦。我哋有咁大嘅一片土地喺鷄爾涌嗰度啦，咁可以即係做到一個咁樣嘅空間咯。其實即係嗰個空間都幾緊要嘅，即係你需要有個空間感，需要有嗰個地方咁大，先可以做到呢一樣。 但呢個空間就其實已經唔係近嘅咯。即係嗰個 planning 咧，我知道我睇翻啲資料咧，睇翻啲歷史咧，係成150年嘅咯，已經係。 係啊， 承建計劃即係喺好耐以前，即係香港其實開放冇幾耐咧，咁已經即係有個 city planning 喺嗰度咧，係當係除咗即係佢哋個碼頭啊、糖廠啊咁咧，即係你哋都考慮到即係嗰、那個譬如你話啲宿舍啊、休閒空間啊，甚至。啲員工嗰啲細路讀書嘅學校啊， 係啊， 附近啲山上邊嗰啲儲水池啊，咁去塞西湖啊 ，such as， 即係嗰啲全部已經一路咁樣計劃。呢、這個喺某個程度上面咧，其實係即係我諗歐洲其他地方都係啦，但我覺得好英國嘅，因為英國咧，如果好多人都會知道咧，即係有啲其實有好多鎮啊，或者細嘅城市咧，佢哋開始咧就點樣會開始咧，就為咗一個工業，某個家族嘅工業。而呢個工業喺度開始咗之後咧，佢哋 plan 嘅時候唔係淨係一間工廠嘅，其實佢成個計劃咧係工廠，仲要咧係一路引申咧就啲員工居住嘅地方。員工居住嘅地方咧，咁啊當然有人居住就有小朋友噶啦，有小朋友有學校，亦都有商場，咁亦都有即係配套係俾佢哋即係佢哋使用嘅地方。咁呢個其實好早，即係如果你睇翻一啲。Dick Rollins 啊，嗰啲即係啲小説同埋佢啲有關佢啲電影咧，咁已經講到好多呢啲 family 同佢呢啲 family 所擁有嘅一啲工業，尤其當時英國工業啦，工業革命喺英國啦，咁所以佢工業嗰方面就好犀利啊，咁樣就即係佢工業嘅發展咧，係成個圖則咧，唔係話淨係間工廠嘅，而係即係整個生活嘅配套就喺曬度嘅，根本係嚇。 是啊是啊，你講得好啱。因為其實即係當然你話今天頭先我哋講太古坊就唔係就真係一百幾十年前就已經起緊啦。但其實好似點講啦，150年前即係初 你唔係俾太古坊噶嘛？ 嗰陣時又唔係叫太古坊，係啦。其實嗰陣時就因為有好大笪地啦，我哋有個船澳啦，有糖廠啦。咁、其實就係、是、好似點講啦，其實我哋就係仿效英國一啲即係開明嘅一啲實業家 工業鎮 係啦，工業鎮咁樣嘅、一個工業村或者工業鎮咁樣嘅一個模式。咁、就係圍繞住我哋自己啲工廠咧，就起一啲宿舍。已婚的有已婚的宿舍，单身的单身宿舍，咁好似点讲啦，有小朋友的，咁我哋当然要俾即系要提供埋教育啦，所以我哋有教育即系面学校俾嗰啲， 好耐，好耐， 系啊，学校其实我哋1923年起到而家，其实今天嗰间学校都仲喺度，系啊，系啊，就嚟100周年啦，咁其实就另外仲有啲医疗啦，即系我哋有皮诊所啊，又有啲乒乓球啊，有个泳池啊，足球场啊，呢啲就全部就配套晒喺度，咁变咗就嗰时最高峰咧，其实有5000多个员工系喺呢个工业村嗰度，即系喺鷄爾涌呢一带咧，就系为船澳同埋糖厂系做嘢嘅。咁佢哋嘅家庭啦、家眷亦都喺埋度住，咁所以其实咧，全盛时期咧，嗰度点解几万人咧就住喺我哋呢个工业村嗰度嘅？其实， 咁多年前已经成几万人 啦。系啊，因为其实员工都差唔多5000，咁如果你每一个员工其实都有家眷啦， 有家眷 小朋友， 几两个啦，有小朋友 咩？系啦， 以前小朋友唔止一个两个噶嘛，以前 都好多噶嘛，咁所以都系几厉害。我听以前啲有啲老前辈仲记得嘅话咧，就话即系以前船澳仲喺度嘅年代咧，就哇食饭打钟咧，成个鷄爾涌筲箕湾都听到噶。 嗰個放飯， 因為佢好多飯堂，因為有好多飯堂，一個人 又多， 係 啊，人又多，係啦，咁都幾得意嘅。即係嗰陣時就係好似鄰里關係都好開心，即係好好啦，因為你同事又係鄰居。系咪咁同學又系一又系鄰居咁樣， 子女 又系同學，咁所以就係一個好典型嘅早期嘅一個社會。 講開呢樣嘢，我令我諗起咧喺內地，我認識一個品牌啦，一個牛仔褲牌，即係香港註冊嘅，咁咧就喺內地一路發展咧。咁老闆咧翻佢鄉下咧喺惠州嗰度咧，工廠翻去嗰度啦。咁然後跟住咧，佢又做地產嘅項目啦發展。咁啊 end up 咧，咁佢好多員工喺度買翻樓啦。买翻楼本来已经有宿舍有剩噶啦，咁佢哋都有教育噶学校啊，各方面嘅嘢咧。咁其实即系呢个配套嘅件事咧，就其实就好似即系重复翻，即系以前英国啲工业村啊，或者好似香港嘅太古嗰边嘅工业村，即系嗰种模式啦。即系咧就唔系话净系一个，唔系净系一间工厂你翻工，即系而系咧，即系翻工之余咧，翻工即系你生活嘅一部分。 冇错。 咁你其他生活嘅配套嗰啲咧，令到你起码你住喺嗰度，你唔使长途跋涉咁去翻工啦，即係起咗身之後，你唔使搭車，你行路就可以翻到你工作崗位啊！咁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配套啊！有學校你又唔使擔心咧，細路行過對面街就翻學啦。咁亦都係減少好多人力物力啊，各方面都比較舒服嘅。 父母都比較冇咁。 咁呢個 city planning 其實喺香港嚟講，150年前咁。即係根本係冇其他機構做得到嘅嘢嚟嘅。 都係啊，其實都係屬於好最早期嘅，我哋今天叫做 place making 啦，即係叫做營造一個社區或者建設一個社區啦。其實呢個就係最早期㗎啦。 好，咁我哋嚟只歌先啦。嚟只歌之後咧，跟住11点嘅新聞報道之後翻嚟，同 Cindy 再一齊傾傾呢個將藝術融入社區同埋社區嘅發展。呢只歌係 Nat King Cole Unforgettable。 That's what you are. Unforgettable, though near or far. Like a song of love that clings to me. How the thought of you does things to me.Never before has someone been more unforgettable in every way. And forevermore, that's how you'll stay.That's why, darling, it's incredible that someone so unforgettable thinks that I am unforgettable too.

西是南美洲第一大国，亦都是资源和农产品出口大国。可惜受困于严峻的疫情，令到生产力急速下降，资源和农业产品价格随即上升。但另一方面，人民因为疫情失去工作的比率上升，国民和社会购买力受到打击，令到国家经济陷入滞胀之苦。因应资源农产价格上升带动了通胀，甚至到达失控的地步，巴西央行没办法不加息。当民众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大言不惭，以自由人权之名无视疫情肆虐，一心走民粹路线来为他明年大选连任铺路之际，冷不防巴西央行已经默默地多次加息，在3月至5月之间累积加了一厘半，而且还会再加下去。巴西之前因应疫情导致经济下滑，宣布了经济刺激方案，例如推动基建等项目，现在由于通胀失控被迫押后，这样就进一步打击国民经济，推高失业率，最后苦了的必然是人民。面对百物腾贵，但是又逐渐失去就业机会，缩减的收入没办法应付每日的生活开支。换言之，巴西人民面临经济增长停顿，加上通胀但又不断升温的经济滞胀苦果。拉阔啲嚟睇，巴西就是一面镜，映照全球在无限的量化宽松下，加上疫情带来的大危机，今日的巴西正为全球局势走向揭开一场预演。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又翻翻嚟，我哋星期四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我系邓达志，对面咧系张嘉欣 Cindy。咁咧今晚咧，我哋咧就系讲呢个将艺术融入社区。咁头先咧同 Cindy 就讲咗好多，即系呢个太古啊、鲗鱼涌嗰一带咧，即系嗰个社区啦。咁又即系你哋嗰、那个即系150年前嘅规划，一路嚟到今日咧，已经即系好成熟的一个社区。咁已經即係工業已經冇咗㗎啦，已經係變咗即係真係一個商業同埋即係居住嘅環境啦。咁但係咧，你哋亦都發展到咧，係將好多唔同種類嘅藝術咧，係進入去呢個社區咯。即係喺你哋嘅 Artistry 嗰、那個那個展覽空間係一個室內嘅空間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種類嘅藝術啊，即係雕塑嘅嘢咧，係喺區內不同的位置出現咯，係。 嗯，冇錯，係啊。其實就即係你講起這個規劃啦，好早已經有到今天啦。其實就你都睇到好多轉變嘅，即係你冇咗工業啦，你頭先講咗，咁啊冇咗工業就變咗一個地產嘅項目啦，可以咁講啦。其實你都可以睇到即係一個城市嘅一啲轉變啊，係嘛？即係你譬如嗰個地方以前係做重工業嘅，有好多工廠。但是咧，而家咧，其實香港都係啦，其實都冇曬重工業啦，咁 基本上冇曬工業，即係好細嘅咯，即係嚇。但我諗有時你又唔可以話完全冇工業嘅，因為你飲食業都係工業嚟噶嘛。咁飲食而家好多即係其實係工廠式嘅，即係集體嘅嗰個製造噶嘛，係。咁呢啲都係工業嚟噶。即係只不過係，即係唔係我哋過去即係話製衣啊，即係以前就做假髮啊，做玩具啊，又做成衣啊， 即係唔係呢種咁嘅工業，但係都有工業嘅，不過就唔再係以前嘅做法咁解啫。 係啊，係，即係所以你睇到其實一個地方，即係我哋即係好似一個企業啦，即係發展嗰一個社區嘅時候咧，其實都睇到啊，其實嗰個轉變都幾得意喎。即係你譬如有由工業轉到去而家嗰個地方係一個啊，基本上一個商業中心嚟。因為譬如嗰度係翻工好多寫字樓嘅一個地區啦，同埋一個住宅區啦，係啦。咁、 嗯、 啊，其實即係睇到其實成個香港嘅轉變都係咁啊，即係由重工業到而家可能係都係服務業或者係商業，因為商業其實我哋都係租即係、就是、租寫字樓俾一啲譬如啲跨國企業啊。 哦，咁甚至你哋有一種即係其實。好似話 after six 即係六點鐘之後放工之後嘅一種好 hea 啊，一種超嘅一種生活嘅方式咧，咁其實都係好容易體驗得到嘅呢、這個。即係你以前幾十年前冇噶嘛呢樣嘢。 冇錯，係 啦，即係英國就 happy hour 啦，即係佢唔係 happy hour， 就係 pop 就係咁，同埋叫 happy hour。happy hour 係後來有個 term。咁英國人係英國人食嘢咧唔係特別多嘅。咁咧，佢哋好 so often 咧，成日咧可能個 tea 食啲嘢咧，咁啊係最緊要咧就放工飲一兩 pint 啤酒，咁可能喺飲一兩 pint 啤酒食即係好少嘅零食咧，咁就已經係當係一餐，佢哋唔食噶啦。所以以前嘅英國人係好瘦噶，啊，即係佢哋嘅食嘢，即係我都好留意到咧。由我喺加拿大讀完書，我喺加拿大再繼續去英國讀我 second degree 啦，咁樣就發現咧，即係北美洲嘅人同。不過美洲人同英國人最大的分別咧係食嘢，食嘢咧英國人係食得好簡，即係你可以話佢難食啦，即係好簡單，好簡單咧，但係唔食佢哋食得唔多嘅，食得唔多啊，咁即係晏晝食個蘋果啊，咁就已經係一餐嘅，佢哋可以。但係喺美國，尤其美國啦，加拿大都犀利，但美國好犀利啦。一個早餐，即係個早餐可能其實英國人一日食嘅嘢嚟嘅嚇，咁所以佢所以咁犀利嗰啲 size， 咁好啦。咁咧，即係你哋嗰、那個即係個社區咧，嗰陣時你話啊，一個即係呢個港島東嘅一個蘭桂坊啦，咁啊，即係好多，即係佢個口號，即係嗰陣時好多人係咁講噶嘛。 其實而家都係好多。 但係 Andy 原來真係喎，以最初嗰陣時我講笑咩？咪搞錯啊！無端白事我走到去嗰度咁啊，但係忘記咗嗰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商業區，商業區同埋附近咧，即係因為有咁多嘅，即係咁多居民咧，咁有啲年輕居民唔係放工即刻翻屋企噶嘛，咁佢哋想 hea 下噶嘛出嚟。咁咧就會係喺呢啲環境度 hea， 咁就變成一個其實都好年輕嘅一個喺度 hea 喺度交即係、就是、一個交誼啦，即、就、係、是、朋友交誼嘅一個地段。 係啊，係，我哋就覺得係而家提古坊係一個即係好 vibe， 即係我自己覺得好 vibe 嘅地方，係啊，即係好多即係飲嘢啊、酒吧啊、食肆啊，好有活力嘅一個地區咯。咁啊，亦都。都是好的，即其實都希望你香港都多啲即係唔同地區嘅寫字樓供應啊嘛，係咪？即係唔係淨係中環或者唔係淨係某一度咁？其實即係啊，東區又得，或者你將來九龍啊咁，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好 vibe 嘅地方。其實對於成個香港發展都 係 好。 但係即係得意嘅地方咧，就係諗下蘭桂坊咁，大家都知道 SOHO， 大家知道啦。咁佢即係純粹係即係佢冇計劃嘅，佢自己好似即係啲蘑菇咁生出嚟嘅啫，根本係。咁亦都因為咁咧，你唔會留意到喺即係你由蘭桂坊一路去到 SOHO 嗰一帶都好啦。你冇乜見到，除咗個別嘅鋪頭有嘅，個別佢即係佢哋嘅 decoration 啊，佢門面點裝飾啊，咁都係一種藝術啦。咁但係佢冇一個整體性規劃嘅藝術嘅。咁咧就反而咧喺側側魚涌嗰一帶咧就會即係有即係有 hea 嘅地方、飲嘢地方、食嘢地方。咁然後咧，你所份你經過行路嘅地方經過咧，你會。不斷地係會迎面而嚟，就有一嚿一個雕塑，一嚿唔同種類嘅藝術就喺你前邊，即係嗰個係即係兩個區最大唔同嘅地方咯，係。 冇錯，咁其實頭先我哋即係 break 嘅時候都講緊咧，即係其實唐廠，即係我哋嗰度有條街叫做即係鰂魚涌嗰度條街叫唐廠街啦，係咪？咁啊，可能好多都知啦。咁唐廠街其實個歷史嘅由來就係唐廠啦，因為嗰陣時嗰度就正就係我哋嗰陣時嗰個唐煉唐廠個門口個位嚟嘅，咁所以嗰度就叫唐廠街。其實個唐廠咧，即係今天當然我哋冇煉唐啦，即係冇咗呢個重工業啦。但其實即係頭先講緊藝術咧，其實即係我又諗到，其實我哋以前唐廠咧，即係都要 要做做生意， 廣告海報嗰啲設計 都做好多，係啦，都好多呢啲誒，譬如你個糖嘅包裝嘅設計啦，嗰啲宣傳品 啊， 嗰啲其實都好多藝術嘅成分喺裏面。 哦，你仲有儲起呢啲嘢？ 有啊有啊，其實我哋即係有一個地方專係即係收集我哋即係啲一百幾十年嚟嗰啲一啲嘅即係珍貴嘅一啲歷史嘅珍品啦。咁其實就都喺鲗魚涌嘅嗰個地方，咁就 即係有個即係類似 有個類似歷史檔案 中 心咁樣，係啦 係 我哋自己嘅，咁就嗰度收埋好多好有趣嘅嘢，即係我哋都可以分享一下。 例如咧，點樣有趣？ 係啊，因為頭先講過就係糖嗰啲設計啦，即係譬如。包裝咧，我哋睇翻其實原來1956幾年嘅時候，嗰啲包裝咧已經係好精美嘅，即係會用好 sharp 嘅顏色啊，好鮮豔嘅顏色咧，就係去吸引嗰啲顧客嘅眼球啦。咁頭先講我哋廣告設計啦，因為鄧大志你係 fashion designer， 你對於即係設計就一定係好有心得。就係、是我哋睇到咧，原來1950幾年嗰啲年代咧，嗰啲廣告平面廣告咧，糖嘅平面廣告咧係好得意喎，就會好多時咧用嗰啲肥肥白白嗰啲細路咧，就做嗰個廣告嘅主角嘅。咁咧就標榜係咩咧？嗰啲標榜個口號咧，一定係食呢個方糖就會得到健康，又甜美。又即 系 系有快乐咁样。 其实咧，如果今时今日咧，真系呢个时移世易啦，个世代变咗咧。头先你讲嗰样嘢咧，肥肥白白咧，就唔系净系白啦，系真系好肥， 系啦， 唔惊嘅食糖。咁另外咧，就令到你好开心，梗系开心啦！食亲糖啲细路哥即刻 hyper 咁。 系啊，即系其实你以今天我哋咁 大家 对于健康 一样啦，健康啊，同埋即系对。對食物嗰個即係認知嘅程度啊，同埋佢真係深層嘅對你嘅健康或者對你嘅情緒各方面嘅影響咧，我哋更即係更深一步嘅認識嘅。係 啊，都幾得意啊！同埋你要睇到咧，有好多時佢哋亦都有啲角色嘅 stereotype 喎，即係以前嘅年代啦，好明顯就係譬如你整糖即係整烹調用砂糖嚟到烹調食物，咁就好多時個廣告咧就會係即係一定係一個婦女喺廚房。整緊蛋糕，整緊啲美食咁。另一類嗰個咧，我都見過咧，就係個秘書就沖咖啡俾個老闆飲咁樣用， 就擰緊啲方糖，擰緊方糖落去咖啡。 個秘書就一定係即係女仔啦，咁樣咁啊，被個老闆就當然都係西人啦咁。其實都幾得意，即係你睇到嗰、那個 即係當時嘅社會風氣 嘅面貌係啦。其實都好多時喺歷史咧，即係一個進程裏面都睇到好多呢啲好得意嘅嘢。 冇啊！即係你好快去睇翻，即係以前咧，我哋對航空公司對飛行即係好響大響往嘅。咁即係 such as 譬如我覺得以前咧，即係可能即係嗰個年代，即係我細佬哥，即係我童年嘅時候咧，咁我家姐咧咁就或者親戚啊，定係佢嗰陣時。我大家姐咁，可能係我姐夫追佢嘅時候啦。咁咧就每年年尾咧，梗係有月份牌噶嘛。咁月份牌一般嘅月份牌咧，就係即係阿媽去街市買嗰啲啦。即係可能有個林鳳嘅樣喺度，即係喺個鐵嗰度咁印咗喺度喺林袋咁啦。咁咧，但係咧航空公司嘅就唔係嘅，好矜貴嘅。咁咧當時咧，即係我姐夫即係送俾我家姐。係 Pan Am 啊，販俾航空公司，即係一本嘅成本，即係日記咁啦。咁咧日記咧，即係標誌住一月幾多日幾多號，咁一個禮拜就一版咁啦。咁然後咧 ，From Time to Time 咧就有佢哋航空公司嘅相啦，即係應該即係啲食物啊啲哇好吸引啊，飛機餐嚟咁正嘅，即係嗰樣嘢啦，或者啲空中小姐嘅服裝啊咁啦。咁然後即係你哋咧嗰陣時，即係國泰咁啦，即係啲。個宣傳係點嘅？早期嗰陣時 係，其實咧，即係又係睇翻我哋啲歷史檔案嘅時候咧，又係發現咧，即係啲舊相啦，起碼睇翻舊相咧，就見到咧，其實即係好似你咁講啦，其實以前坐飛機梗係好難啦，好昂貴 嘅嘢，好 豪華。睇翻啲相咧，啲人咧係著曬。即係踢曬，即係 踢西 裝，踢司徒咁滯 啲明星上飛機咧，飛地度咧，譬如方遠芬去英國結婚咁嗰啲林黛 玉， 咁咧就著曬 fur， 著曬長衫成套， 係啊， 套裝咁先上機噶嘛。 上到去就當然啦，啲相亦都睇到就係啲美食啊，即係都係好多林林種種，即係唔係一件簡單嘅事。 即 係 其實嗰陣時咧，應該係冇 economy 嘅， 冇㗎啦，一種嘅 全部 first class 嚟，都係一件好。我哋就收咗一張1940幾年嘅一張機票， 係 真嘅機票，咁咧就係香港去澳洲嘅。 我叫你问下你估下几多钱啊？嗰阵时如果呢一张机票， 我知道唔平嘅。嗰阵时 有咗四几年啦，嗰张机票系， 使唔使500蚊啊？ 嗰张机票系2400蚊。 哇！ 真系，所以你谂下，而家可能同而家 近 坐廉航都差唔多。 近年有啲廉航或者有时突然之间有啲。有啲乜嘢心水要俾你抽？ 冇错， 抽到你都系咁上下钱。 系啊， 但四几年嘅2000几蚊，你买层楼噶啦。 系啊，所以即系你可以谂到嗰阵时嗰个年代去旅行或者即系坐飞机系一件几咁豪华、几咁高尚嘅一件事咯。就同我哋而家今天话，我哋随时即系而家疫情唔去得啦，但系即系我哋即系一般。 好似佢哋着到行晒咁样，我哋即系到到我读书个年代，咪试过第一次飞去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咧，咁着。即係著曬恤衫西褲嘅都，咁咧，但係後來經過嗰一役之後咧，從此之後咧就唔舒服嗰套衫就唔著嘅，即係總之 係 著住佢瞓在覺嘅飛機上面咁嘅衫咯。 係啊，即係而家都係越嚟越輕便咯，同埋即係好方便啊！去旅行而家即係坐飛機啊， 但係而家就對，其實點解特登我講飛機咧？因為我哋而家我好耐冇坐飛機， 係啊，大家 慘嘅真係，咁咧所以咧就即係期望即係講下呢啲嘢咧就即。講學即係講行，即係嗰種氣氛咧。希望好快我哋能夠再飛，即係再飛啦，再周圍去咯。就係即係冇得旅行，我覺得真係最淒涼嘅懲罰嚟嘅，簡直係。 係啊，其實都大家都好淒涼，同埋其實頭先講飛機都提到，就係其實都可以睇到，都係頭先嗰句啦，即係睇到嗰個社會嘅轉變啦。即係話即係以前有以前嚇，即係。坐飛機係一件咁豪華嘅嘢，到而今天其實都係一件好方便，大家都做到，基本上個個都可以做得到嘅事。睇到一個社會嘅發展，香港嘅發展其實都係幾得意咯。 嗯，期待我哋好快能夠坐得翻飛機，因為我哋即係過去咧，我哋太容易啦，我哋 spoil 咗啊，即係隨時就沉一聲買機票就飛啦。即係今朝話上咗晏晝已經走咗啦，已經 係 啊， 即係。幾容易，即係成個世界咧，成個天空都係我哋嘅，係我哋條條大路嚟嘅，簡直。 同埋香港又特別好啦，因為我哋嗰個地理位置又係個盒啦，就到即係有好多 destination 都可以飛得到。 係啦，好，咁我哋又差唔多要播只歌，跟住咧就翻嚟咧就係11:30嘅新聞報道，然後之後同阿 Cindy 繼續講，我哋係講社區同藝術啊嚇。呢個歌咧就係 Josh Groban 嘅《You Raise Me Up》。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To more than I can b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干事，指他们涉嫌串谋发动煽动刊物，涉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在去年6月至今年3月期间，出版三本名为《羊村守卫者》、《羊村十二勇士》以及《羊村清道夫》的儿童绘本。警方说他们意图将反修例运动等政治议题简单化和美化，荼毒儿童，引起他们对政府和司法制度的憎恨。警务处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三本绘本属于系列出版，当中有时序表，亦有导读，并非虚构。他又指出，批评政府没有问题，有关绘本问题不在于隐喻，而是不可以有煽动意图。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患者是一名36岁女子，上星期前往迪拜，今个星期一经泰国曼谷返港。抵港在机场接受病毒检测的时候，结果呈阴性。抵港后第三日的检测样本结果呈初步阳性。他在离开香港前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血液样本亦对新冠病毒抗体呈阳性。女患者在初步确诊前21日在香港居住，当局将他居住的屯门恒顺苑第六座列为受限区域，并且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在明日凌晨零时前接受检测。另外，病人在铜锣湾希慎道御景商业中心工作，他的工作处所和潜伏期到访过的地点亦需要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指定期间曾身处4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因应早前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初步确诊和确诊个案，曾经在指定时间内身处铜锣湾御景商业中心、日景国际医疗有限公司、太古城中心商场、鲗鱼涌华兰中心一间店铺的人士，都需要在星期日或之前接受检测。另外，任何在指定时间身处黄大仙新光中心增鲜回转寿司的人士，亦需要在星期日或之前再次检测。动漫电玩节将会在明日起一连四日在会展举行。主办单位表示，因应社交距离措施，场馆只能够维持50%的容纳量。参考近年经验，估计受影响而未能够入场的观众每日达到20,000人。呼吁观众尽量在入场后2.5小时离场。大会将会不时在 Facebook 上发放排队龙尾位置图，以及提供估计排队时间作为参考，亦会是估计当日容纳量可能爆满的时候作出截龙措施，不再接收观众。主办单位建议入场人士尽量在每日11小时的展览时段内将人流平均分布。

从种族议题开展，然之后好巧妙同轻柔咁样讲到人际关系。正正是呢本书《什么荒谬年代》的独特同埋高明之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什么荒谬年代》，作者海莉·瑞德，由寂寞出版社出版。 同堂细妹由细玩到大，家 姐知道佢入咗监狱，心情一定好难受。 我姑姐讲到佢好曳好曳啦，我哋又真系唔好觉咯。唯一就系觉得，诶，点解佢咁多钱使嘅咧？咁有阵时撞到一啲熟人咧，咁佢都会好下意识叫佢哋唔好行埋嚟。苏哈，你要努力，我哋都唔会放弃你。我哋永远都会支持你。 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号手就位，慢慢睇国剧830。 向前冲！ 我系林超荣。 喂，而家国剧嗰个投资真系好浩大，拍得住美剧，喺取景啦，投资喺美术方面，嗰啲历史剧咧，你真系爱嚟指教科书咧，都绰绰有余，因为考证得好仔细。 慢慢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星期四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啊对面继续系太古集团公共事务总经理张嘉欣 Cindy 同我哋咧就讲社区同埋艺术嗰个结合啊。吓，我都睇过啲资料咧，就讲即系以前鲗鱼涌嗰度咧，其实有个吊车嘅， 系啊， 吓即系吊车吊上山呢吊车嚟过，以前系，但系而家后来冇咗个， 系啊， 咩吊车嚟嗰个？ 其实咧系啊，即系讲开我哋头先讲紧啦，即系吊车系好得意嘅。我哋嗰阵时咧，因为我哋早段讲过，我哋当时有糖厂啦，吓有船屋啦，咁有好多员工喺度翻工噶嘛，咁其中当然有啲系啲外籍，即系喺欧洲嚟啊，即系啲比较高级啲嘅员工啦，咁佢哋就即系嚟到香港，佢哋要适应香港，好似今日咁热啊，而家仲越经天气警 告，热都唔系咁，唔系惨，今日热即系唔系，但系今日唔算湿。但最慘佢最難捱濕熱， 係啦。 英國係濕啫，但係佢係凍噶嘛，係濕熱嘅，所以佢哋即係唔知點樣捱。 係啊，所以嚟到香港呢啲咁夏天嘅時候咧，佢哋就好難捱呢啲濕熱嘅天氣。咁所以咧，我哋嗰時就喺即係山上咧，其實即係柏架山上邊咧，其實即係而家你如果成日去行山咧，我諗大家都會去過，就去過呢個大風坳嗰個地方啦。咁因為佢大風啊嘛，嗰度咁，所以就喺嗰度起，我哋就起咗一啲屋啦，就俾佢哋咧就係夏天嘅時候咧就上去，同埋佢啲屋企人咧就上去住嘅。咁但係因為嗰度都幾遠嘅，其實而家我哋行山會行兩即係個幾兩個鐘先行到上去啦。咁但係佢哋就要翻落嚟翻工噶嘛，喺糖廠，咁所以咧就我哋於是就起咗呢啲咁樣嘅吊車。咁呢個吊車都幾得意嘅，唔係話一般嘅吊車嚟，其實係 即係唔好似纜車咁有蓋有嘢。 係啊，冇蓋嘅，咁啊好簡單嘅啫。咁但係嗰陣時係講1890几年啊，咁就 即係滑雪吊車， 好似滑雪嗰種吊車，但係咧就是、用蒸汽推動嘅。咁其實佢係全香港第一個用蒸汽推動嘅叫吊車嚟嘅。咁就可以每次咧就係坐6个人啦，咁就。即係 open 㗎，即係會咁坐喺度嘅啫，咁就要就穿梭呢啲外籍嘅員工同埋佢哋屋企人咧，就係來往大風坳同埋嗰個糖廠之間。嗰、那個吊車一路都營運咗都幾十年嘅，咁去到1930几年到啦，咁就後來即係開始又係啦，隨著呢個社會有啲轉變啦，因為開始電 有風扇啊 嚇，咁開始普及啦，咁一般家庭都有風扇，咁佢哋就嗰、那個濕熱就冇咁難捱啦，咁所以咧就後來就 越嚟越少人咧上去嗰個避暑嗰個山莊嗰度咧，就係、是、避暑。 咁而家避暑山莊變咗咩啊？ 避暑而家就冇咗啦，拆咗。咁但係咧，其實如果你去行山嘅人士咧，去即係鄭月湧嗰度行山咧，其實都會可以隱隱約約咧，係喺啲樹叢度咧，可以發現到呢個避暑呢幾座別墅嘅嗰個石墩係啦，都仲可以揾到。咁其實山上面都有，仲有啲屋。以前仲有啲屋啦，就係俾啲員工住，即係比較山腳啲啦嚇。咁嗰度其實而家今天都仲有一間屋遺留喺度嘅，就係而家你行嗰個柏架山自然教育徑咧，你上到大約15分鐘到咧，其實就會見到嗰間紅磚屋啦。嗰間紅磚屋咧，今天就係漁農自然護理處去即係營運嘅一個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教育中心来的、但是以前那里就是我们的大班屋 宿舍， 其实那里 是 大班屋，是的，那里就是其中一个大班屋， 那就是到现在就回归社会了， 回归社会了，是的， 就被回就大家都去享用， 大家都可以享用，是的，那个屋就 自然教育的一个中心， 是的，那个屋就很典型的一个英式的建筑， 红砖 英式，是的，没错，是的，可以大家有机会去行山的时候都 可以看，都是一种历史的沉积岩， 没错， 我叫他做， 是 的，讲起历史沉积岩，那我想即係我哋唔可以否定咧，代表香港咧就肯定是國泰航空公司。 係 嗱，即係我哋讀書嘅年代咧，即係去咧，真係都唔係平嘅嗰陣時都，雖然唔係2600嘅，即係唔係1940年2600啦，但係我哋七幾年喺我個讀書、讀中學嘅時候咧，咁都講緊即係好多千元嘅機票啦，咁樣飛去多倫多啊咁樣。咁但係咧就整整下咧，喺某個程度上邊咧，真係即係你唔覺咧，佢嗰種藝術咧就係一種係。好似 comfort food 咁樣，某個程度上邊，即係佢流動嘅 comfort food 點樣咧？因為即係我哋如果聽外國翻嚟選擇特國泰嘅話咧，喺某個程度上邊咧，你係踏入機艙咧，已經係半個人翻咗嚟香港啦，係啦，即係嗰種感覺啦。嗱，首先即係啲空姐係好多，即係當然有外籍噶啦，咁但係就好多係華籍本地香港嘅空姐啦，咁又廣東話啦，咁即係你會。好唔同啊！即刻嗰個成個感覺係好，即係好，即係好好 comfy 啊！成個人即係好舒服咁樣就坐呢架飛機翻嚟啦。咁亦都即係空姐嘅挑選啦，那個年代個空姐嘅即係質素嘅挑選啊，佢哋著嘅衫啊，咁某個程度上面即係代表咗即係某一種都好 chic 嘅一種 style 咯。即係我作為一個 fashion designer， 我成日都講衣服咧，其實係一種流動嘅風景。咁樣即係所謂流動嘅風景咧，都係一種藝術嚟嘅，都係即係你就是、問題咧，就係佢因為佢哋著住呢啲流動嘅風景咧，係走入你嘅生活，走入你嘅社區，走入你嘅視線嗰度。咁咧就呢種藝術咧，其實係活動緊嘅，即係好多人都會即係唔 aware 到衣服呢個作用咯。就對我嚟講，衣服呢個作用咧，作為一種流動風景，好重要嘅。尤其喺過去咧，即係當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好多地方嗰啲即係。即係佢哋當地人個傳統嘅衣著未有改變嘅時候，好似我去北非啊、摩洛哥嘅地方、埃及嘅地方，仲係著長袍嘅人，啲人仲係著長袍嘅年代啊。咁然後去即係唔好話馬來西亞同印尼啦，就新加坡都係，其實好多人下咗班都著 sarong 嘅，都係咁都係一種好即係好特別嘅一種風景咯。咁所以使唔使個個都變曬 T 恤牛仔褲？即係好冇型啊！我覺得而家變咗啲嘢，即係最初以為好有型嘅，點知呢刻原來係。當你冇咗你自己嘅一種特色嘅一個特別風格嘅衣服嘅時候咧，真係好冇型嘅。咁我即係好似講開，雖然即係港龍航空公司冇咗啦，咁但係即係曾經我都即係好運啦，係設計佢哋第三代嘅制服。咁咧就即係佢哋都好中意嘅，著咗好長嘅時間啦。咁都要話俾你聽啦，最近咧我喺中環去一間餐廳，一間好即係好骨子嘅。好骨子嘅一個食點心嘅餐廳，咁而呢個餐廳咧，咁咧就即係佢係開日頭嘅啫，即係朝頭早咁至到即係好似 office hours 咁嘅一個點心餐廳。咁然後有幾個靚女啦、員工啦，咁啊收尾過嚟佢話：我哋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啊？咁啊，啊點解啊？咁啊，哦，我哋以前係港龍嘅空姐嚟嘅，咁而家我睇工作，咁我哋好中意套制服，所以好想同你影張相留念啊咁咯。咁我覺得好感動喎， 成件事 嚇。咁呢個即係一種，即係我諗，即係如果你真係 art， truly as art 嗰樣嘢咧，即係一個即係好真正，即係一種打動人心嘅藝術咧。嗰個可能真係一種平常生活上面嘅衣著， 甚至可能是商品都好，但如果能够打动人心的话，都是一种艺术，即是他们会记住啊，会咁有啲同事，即係我有啲朋友係舊陣時，即係港龍嘅員工咧。咁好多時佢哋 Facebook 噶咁啊。尤其當即係大家去 say goodbye 嘅時候咧，咁啊個個都 post 曬，即係佢著第三代嗰套制服嘅相啊。咁即係都係好感動。即係我覺得好幸運咯。佢即係喺嗰個時候咧，當佢著緊嘅時候咧，佢哋好多 poster 啦，即係用翻佢哋嗰啲空中服務團隊嘅，即係用佢哋個真人嘅樣啊，咁影相啊，咁亦都好多即係特別揾 artist create 一啲即係比較前衛啲嘅一啲 poster， 咁亦都係以嗰套制服係作為一個中心啊，咁咧，咁都係曾經即係呢種即係呢個咁嘅互動咧，我就好開心啦！即係講個設計，而係帶動咗每一啲人嘅永恆嘅一種印象啦，同埋亦都帶動咗一啲即係轉化成一種藝術嘅形式咧，咁我覺得即係呢種藝術咧係形成啲，即係唔係一個細嘅社區，而係一個國際性啊，即係海外周圍去嘅一種社區咯，係。 其實係啊，呢個即係可能你講制服咧，即係好似你咁講啦，即係帶唔係淨係喺一個社區，喺個成個你帶，即係其實譬如空姐啦，空服務員佢著住制服，其實佢亦都係代表咗依間公司或者一個香即係香港咁樣，佢作為一個香港航空公司咁。咁其實你幫我哋設計制服啦，其實我都即係我覺得其實即係制服。空姐穿制服去做嘢咧，其實都係唔簡單嘅，我覺得。 係啊， 係咪因為佢哋地方做嘢嘅位置又窄啦、啊？其實都幾多嘢做啊。 好嗱，其實咧，好留意一樣嘢咧。第一，佢穿上去咧要最短嘅時間，唔好嘥嘅時間。第二咧，就是、工作嘅時候呢、這個衫唔好俾麻煩， 唔好阻住， 唔好俾麻煩佢哋。咁我嗰陣時，我點解會係諗到係俾連衣裙佢哋咧？instead 即係多數公司都係分開，即係上衫同埋條裙啦。咁啊，點解我係即係原本我最初都係衫同埋裙嘅。咁咧就係即係一個 trip 咧，係我搭另外一間航空公司，一個英國航空公司，就飛唔知 Toronto 去 London 咁嘅。咁咧然後就即係佢哋間航空公司出名咧，啲空姐係靚女。咁啊靚女咧，咁但係靚女就弊啦，即係佢哋係出衫同埋條裙咧。當他們一幫啲乘客將個行李袋放上去嗰個 cabinet 嘅時候咧，一手舉高，一落翻嚟嘅恤衫就飛咗出嚟。咁、飛出嚟佢就好尷尬咁樣，即係你冇理由當住啲人客面前即係攝條恤衫入去噶嘛。咁我知道一定唔可以，即係呢套制服一定唔可以係即係 兩件頭， 一定要一件頭。就算咧，即係你係外邊件衫，如果你係兩件頭件外面的衫唔好攝入去，咪得放出嚟咪得咯。但一放出嚟咧，係只有邊啲咧？係中年以上嘅婦女先至係著件衫咧，係會即係唔突煙係放出嚟嘅。咁咧就呢個係會個形象就會即係唔夠摩登啦，唔夠年輕啊。咁所以咧就打消咗兩橛個制服嗰樣嘢啦。咁就變咗一件好簡單嘅著，佢容易做嘢，即係佢。放一放完個行李之後咧，佢稍微拍一拍，即係佢件 dress 已經翻個位嗰度噶啦。同埋咧，即係亦都要考慮咧，就係、是、一個公共空間啦。就算你係喺飛機入邊嗰個走廊，都係公共空間嚟嘅，有其他人嘅。咁同埋咁窄嘅公共空間咧，即係你個空中服務員咧，同你啲顧客咧係好容易好即係好近距離、好埋身嘅接觸嘅。咁如果你套制服咧個顏色咧，原來個顏色係一個保護色嚟嘅，即係你一定要俾足夠嘅保護色，佢著咗上去，佢覺得係被保護。咁就算咧，佢同啲人客之間咧，有時候好即係好貼身嘅接觸，經過行過大家接觸，咁大家即係俾一俾都好啦。有時候會high到咁啦。但如果你個制服咧本身個料同埋你個色咧係能夠提供到呢個保護嘅作用嘅話咧，佢就安心好多。呢種咁嘅心理咧，原來係好多人冇留意嘅，所以有時你見到佢啲制服，有啲人係著淺色嘅衫嘅制服嘅話咧，係原來啲空姐係最避忌嘅，因為佢覺得有時有啲即係某啲地方嘅 lighting， 即係 lighting 好簡單。其實啱啱譬如西斜嘅時候喺飛機上面，西斜個太陽光好勁嘅射落嚟嘅時候咧，一射你如果衫係比較淺色嘅話咧，即透嘅係。 係啊，所以我都好好欣賞你頭先講個流動嗰個藝術呢樣嘢，即係我都冇諗過，其實即係上到有陣時即係上到飛機睇下啊，即係我自己睇啦，就會見到啊啲空姐其實即係中咗辛苦啦，地方啊咁佢即係做嘢都會咁樣要遞手遞腳咁樣，其實都即係嗰件衫係真係幾考功夫，幾係一個學問嚟，即係 既保護佢，但係咧亦都唔好阻礙佢成個即係工作嘅流程啊，同埋佢。即係四肢嘅活動啊，唔好阻住佢哋咯，係嚇。咁呢方面咧，原來係恆久嘅一個話題嚟嘅。即係我相信每一次有一間航空公司要設計新嘅制服嘅時候，都要高呼嘅呢個程序，再去揾一個模式，揾一個 formula 去解決呢個問題咯。睇上嚟好多人係根本唔知道呢種問題，其實就係好重要嘅。即係能夠將佢一件事咧，能夠真係既美觀。即係唔好話靚唔靚啦，係美觀又 practical， 即係可以好實用咁用嘅話咧，係真係一種行為藝術嚟嘅都 係啊！其實我真係覺得藝術，即係講翻我哋即今日一路講嘅話題，其實藝術融入社區，即係融入社區又好，或者係一個藝術品又好咧，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可以好貼地，有啲可以係要去，即係當然有啲人可能選擇要去去 Abaso 或者去嗰啲大型嘅gallery 去睇係啦，去欣賞。咁呢個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好多係好似你講流動嘅藝術品嚇，即 係流動藝術或者係喺我哋嘅整個啲 community， 即係喺我哋嘅社區入邊，唔係商業嘅定居住嘅社區入邊咧，都可以充滿藝術噶咯。 冇錯，係啊，貼地係，我覺得貼地都係好緊要，即係嗰樣嘢係大家都可以接觸到，係啦，可以雅俗都可以共賞嘅咁。咁啊，頭先我都講過，就係我哋除咗譬如 Please Be Seated 咧，其實喺太古坊嗰個地方咧，其實都我哋有陣時都會搞一啲免費嘅音樂會嘅。咁就係即係都係嗰個，其實都係同一個 concept 啦，就係話其實有啲藝術，譬如我想中意一聽古典音樂嘅，其實我唔係一定需要去嗰個 音樂廳。 有啲人覺得去音樂廳咧，哇，好似即係好似好拘謹咁啊，又驚驚地，幾時拍手又唔知係咪？咁就如果我哋即係我哋亦都會搞一啲咁嘅音樂會咧，就係希望就是有啲人可能唔係太中意去好拘謹，或者放咗工仲要去特登要走去聽個音樂，其實可以輕鬆鬆喺午飯時間坐喺個公園嗰度，坐喺個 Peace Visit 嗰度，其實就已經好容易就可以欣賞到呢啲咁樣嘅藝術嘅表演。 下次有機會去參與 下。係啊， 好，我哋時間就差唔多啦。嗱，多謝阿 Cindy 啊， 多謝張嘉欣 今晚咧同我哋分享咗咁長嘅時間，有關社區藝術同埋流動嘅風景啊，各方面我哋都可以分享得好開心啊！咁咧，聽晚星期五晚咧，廣東廣西就梁經國、黃仲遠、周子欣，同大家分享生死意義。好，咁我哋今晚嘅節目就差唔多嚟到呢度，多謝你啊嚇，再次 Cindy， 多謝 William。 好，咁最後呢只歌咧就係 Casablanca 嘅老電影，一個好經典嘅老電影入邊嘅一段，咁咧就唔係淨係 As Time Goes By， 咁亦都有佢哋即係傾偈嗰個即係嗰一段咧叫 Play Sam。即係嗰一段，又跟住咧就 As Time Goes By。好，再見，下個星期四見。 Hello, Sam. Hello, Miss Elsa. I never expect to see you again. It's been a long time. Yes, ma'am. A lot of water under the bridge. Some of the old songs, Sam. Yes, ma'am. Where is Rick? I don't know. I ain't seen him all night. When will he be back? Not tonight no more. He ain't coming. He went home. Does he always leave so early? Oh, he never. Well, he's got a girl up to the Blue Parrot. He goes up there all the time. You used to be a much better liar, sir. Leave him alone, Miss Elsa. You bad luck to him. Play it once, Sam. For all time's sake.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Miss Elsa. Play it, Sam. Play as time goes by. Oh, I can't remember it, Miss Elsa. I'm a little rusty on it. I'll hum it for you. Sing it.